既是一个家， 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 在世界的国，在天地的家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